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征婚交友的时段了。最近呢，我们收到一些信息的反馈，有听众向我们打听啊，说你们京城帮帮团在线下是建立了一个征婚交友的微信群吗？ 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也吃了一惊，因为我们官方并没有过任何这样的组织。 对，你私人没见吧？ 私人也没见过。 我私人也没见啊。 对 啊， 对。 另外呢，我们节目组呢也没有自己建立任何线下的相亲群，也没有委托任何人协助我们、帮助我们，以我们的名义建立任何什么相亲群啊。包括我们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在内，就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嘛。 对， 那有一些团呢是听众朋友自己建的， 自发组织的， 哎，他们互相帮助啊，置换物品啊，久而久之呢就熟了。 对， 慢慢的建立一个群，通过这个群呢互帮互助。 是， 那么这个微信群我估摸着啊，也是经常收听我们节目、参与我们京城帮忙团周六征婚交友的听众自己建的这么一个群。 对，特别是家里面有这个单身的孩子的老人都比较着急，可能多这么一个信息渠道呢，能够多一些沟通啊选择的这个机会。 是，您呢建群可以啊，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打着京城帮帮团的旗号，这样的话呢会让人家误解，认为是我们节目组成立的这么一个微信群。我们可以确定以及肯定的说啊，我们节目组确实没有建立这么一个线下的相亲微信群。 对，和我们京城帮帮团节目呢进行官方沟通，我们唯一的途径呢就是关注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微信订阅号。如果您想通过我们京城帮帮团官方的渠道来进行这个征婚交友呢，就请您啊编辑好您的征婚短信啊，一定在前面注明征婚两个字，直接通过我们京城帮帮团微信订阅号的这个公众平台啊发送您的信息，我们会在编辑整理之后呢录制到我们每周六征婚交友板块的节目当中。 如何编辑您的征婚信息呢？请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温馨提示。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 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交友的听众朋友的信息。 嗯， 那么今天呢还是女士比较多，当然了也还是女士优先吧。 好，头一位呢是北京女士，1990年生人，未婚，身高1.63米，统招本科学历，在朝阳区一所公立中学担任教师，是家里的独生女，在郊区有独立住房，生长在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父母呢都在事业单位工作，现在还在职，家里面没有任何负担。对对方的要求，未婚，有责任心，有上进心，年龄小2-3岁到大5-6岁之间都可以，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父母健康，家中没有负担即可。母亲的联系方式是微信号 RSY1859-36925， RSY1859-36925。 这是属于标配版的征婚交友的信息啊， 对， 该有的都有了。那么跟下面这条比起来呢，就显得有些平淡了。 是， 下面这条征婚信息写的就是怎么讲呢，别有一番风情在其中吧啊。他是这样写的啊，征婚，生活让我们一点点的变得深刻。哇，上来就是诗情画意的啊。本人呢是一位女士，1988年8月出生的，身高1.65米，三口之家，父母是医生和教师，希望遇见那个他，内心依旧少年，依偎陪伴，一起乘风破浪，看尽黄沙海洋。来，你解释一下吧。什么感觉？ 就是遇到那个他啊，内心仍然怀着少年时的这种憧憬与豪情。啊，能够两个人呢一起携手乘风破浪，那就得是出去环游世界呀，看见黄沙海洋呢，就是能够 大漠奇观是吗？ 对对对， 我眼前倒出现了一幅古装片的画卷啊， 特别像那个大话西游那个场景是吧，在宁夏有一个影视基地，可以去那儿玩玩，这就是黄沙海洋。 行吧，我们再来看啊，他说我家在北京，是一个随和温柔善良的人，我工作起来很拼命，生活起来很有趣。我是学理工的妹子，硕士毕业之后去了出版社工作，成为了一名轻文艺青年。文艺青年就文艺青年吗？还轻文艺青年、啊、 哎，他就不是特别文艺，你知道，因为现在对那些太文艺的啊，有的男士可能会觉得有点驾驭不了。好家伙，您这天天的就都是这诗情画意，太浪漫，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行了，您已经很文艺了啊。 轻文艺挺好。 说打小呢是英语课代表、因为喜欢旅行呢又学习了日语， 嘿， 语言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的确是这样。 接下来这一大串呢，他很轻文艺的罗列出了他喜欢的一些事情啊。 哎， 我们来看看都喜欢什么呢。 喜欢听分享会、新闻传媒、摄影记录、语言、网球、买书、创意、旅行、异国文化、美术、音乐、科研，其实也挺好的。那本身人家学理工的妹子嘛，啊，还喜欢小猫、小狗、小鹦鹉，喜欢泰勒·斯威夫特、失之愈合、周杰伦， 这是他喜欢的明星， 明星，哎，对对对， 对对对， 这人是谁？除了周杰伦，我其实都不太认识。 好吧，他说希望呢，通过这个平台呢，找到一个上进的、有情怀的、幽默的男士，一起来经营我们的温馨小家，希望未来能够有一些惊喜。后面还自嘲了一下啊，自黑了一下，搞啰嗦。不过现实就是这样啊，时间与心力去了解一个人，包括自己， 是。 谢谢你们肯听我的独白。 也谢谢您写这样的文字啊，其实让我们虽然花这么一点时间，但是其实呢也走进了一位听众的内心。 至少呢在我们众多的征婚信息当中呢，能够让人耳目一新啊。他其实也发了一张自己的图片啊，因为我是可以看到的嘛。照片上一个挺清新的女孩子，短头发，戴了一个眼镜， 还反戴着帽子，刚好他那个背景应该是在书店 啊， 挺喜庆的啊， 对对对， 一看就是一个挺善良的人。 嗯， 来，我们不多说了啊，再多说就属于剧透了。来看一下他的微信号码啊 ，Keeping my pace， 这是一个英文的词组啊，我们大致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按着自己的节奏去前进就可以了啊。Keeping K E E P I N G。My pace, M Y P A C E 啊，一连串的英文字母 K E E P I N G M Y P A C E。 嗯，轻文艺都这样哈。 哎，是。 重文艺呢？ 重文艺我就得重金属那样是吗？ 好吧，希望你能够找到自己理想的伴侣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 哎。女儿呢是家里的独生女，1984年生人，身高1.68米，家住在朝阳区，本科双学士，是一位注册会计师，现在呢已经取得了特许金融分析师的资格。虽然我们看不懂，但是觉得很高大上。在北京某上市公司投资部门工作，是单位里的部门高级经理。女儿孝敬父母，生活积极、阳光、独立，能力强，身体素质好。多次参加国内马拉松比赛，我的天哪，这可不是一般的好啊。 是啊，人家这高级经理啊，还是这个金融部门的，人家都不跟你聊一月挣多少钱，人都是年薪制， 对，肯定是 分红。 对对对。喜爱旅游，爱好广泛，综合素质较高，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身体健康，是一个和睦的三口之家。想寻觅一位北京男士，北京户籍或者在北京有稳定工作与住所皆可。婚姻状况的要求是未婚，1978年到1986年之间生人都可以，身高在1.74米以上，学历相当，阳光懂事，有担当，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爱干净，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有意者呢可以先和母亲电话联系，1305113-8804，1305113-8804。 嗯，我想他一定是金融行业投资部门女士当中 啊， 身体最好的之一吧。 对对对对，之一是可以。 能跑马拉松的啊，那是相当厉害的啊。 现在反正喜欢这类极限运动的朋友呢是挺多的，但是咱们也真的是量力而行啊。真的有一些身体的这个情况啊，也及时的去和医生进行沟通。我们运动是好事，但是谁也不希望说真因为这些运动啊，反而给身体造成一些过度的伤害啊。 好吧，谢谢你的温馨提示啊。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这个其实写的也是蛮有自己的特点的。 嗯， 她上来这句话写的就是想结婚了，想给自己征婚，想结婚了，一个女人想结婚了，其实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是以及信息量是挺多的。 对，其实早先的时候是听这个范晓萱有首歌《好想谈恋爱》是吧，那会儿就觉得已经是挺大胆的一个表述了。后来看这个《粉红女郎》，里面有那个结婚狂，那更是就是已经真的是恨嫁的状态了哈，有可能。 是啊，这个谈恋爱跟结婚都不在一个平台上， 是 压根儿就不在一台阶上啊。 对， 好，我们来看她是怎么写的自己的征婚启事啊。我是一个很简单的天蝎座小女生，做事情总想分出对错，但有些事情真搞不明白。 嗯， 分号这事儿不聊了。说我长得矮，皮肤比较白。1989年的，其实也不小了，但总感觉自己不大。本科毕业就在北京上班，老家是河北的，之后可以留在北京或者回河北那边都可以。接下来呢就是说到了对于对方的要求啊。 嗯， 最好有房，因为我需要安全感，如果是贷款的话呢，我可以帮着你一起还。年龄30到40都可以，自己身体并不是很好，所以不介意比自己大的。如果是离异的也没有关系，因为本人对离婚并没有偏见，重点就是人要好，同时呢也比较简单随和。那么对于对方的身高呢，最好是1.7米以上，当然这不是硬性要求。 就是虽然看他列了一些条件，但基本上都属于可以再商量的。 怎么有点转让求购的意思呀？ 挺随和就是。嗯， 可以商量啊。嗯，好吧，他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微信号码是10858767607，10858767607。 下面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的信息。这是一位朋友啊，替自己的好哥们征婚，1983年生人，身高1.75米，体重73公斤，硕士学历，从事的工作呢是新能源行业的， 老家是山东的，未婚，在北京通州有房，但是没车。家庭情况，父母呢都是教师，现在已经退休了，有社保。是家里的独生子，善良孝顺，忠厚老实，不抽烟，偶尔喝点酒。平常呢比较喜欢旅游，户外运动，看书，喝茶，会做饭。对对方的要求，83年后生人，身高1.63米以上，身材较好，正规大学毕业，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未婚即可。如果是京津冀或者是山东籍的女孩呢，优先考虑。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94738727949473872797。 接下来呢是一位家长为儿子征婚。我家儿子北京人，未婚，1989年出生，今年29岁，在医院做行政管理的工作，学历本科，身高1.7米，平时喜欢游泳，喜欢吉他，性格好也稳重，没有不良嗜好。对对方的要求呢，得了你也别聊了。我突然发现他没有写联系方式，这聊这么多也没用啊。 所以我们，您别嫌我们啰嗦啊，经常提醒您一定好好的检查一下信息，特别是一些关键点，包括电话联系方式，甚至于包括您自己的性别，很多朋友都忘，我们实在是不好猜。 好吧，那这位妈妈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啊，您赶紧把这个孩子的联系方式补充上，再发一次，我们看下周能不能再为您播出一次啊。 好， 因为我们这儿男生比较少嘛。好，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 1994年生人，身高1.78米，体重136斤，这可够瘦的呀。未婚，做动画设计工作，没有不良嗜好，爱好唱歌、旅游，性格外向开朗，脾气好，爱干净，想找一位能踏实过日子的女士，孝顺父母就行。联系方式：微信电话同号13439144287，13439144287。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应该是自己征婚的啊。他说，我在北京工作，身高1.72米，体重65公斤，我会做饭，性格稳重，喜欢旅游，自个儿有个摩托车，所以经常出去走走。 哦， 摩托车就不应该是走走了是吧？ 那算什么呀？ 那怎么也得是骑骑啊。 骑骑啊。 我不吸烟，偶尔呢会喝点啤酒。本人的婚姻状况是离异的，有一个男孩呢是由对方带着，现在呢是在北京从事家电维修和厂家售后的工作，一个月大概挣6000多块钱。来看看他对于对方的要求啊，首先就是人品好，心地善良，愿意和自己同甘共苦。他说，我会珍惜得来不易的感情，希望在这里能够让我遇到有缘的你。这位男士的微信号码是18801152858，18801152858。其实我觉得他这工作挺好的，对于居家过日子的人来说，会修个小家电什么的， 对， 哎呀，太省心了。 尤其是这种所有家电要都能会修，不能只 不管大的小的是吗？ 对呀，而且不能只可着一个牌子或者说一类的，最好就是什么冰箱、洗衣机、电视全会。 不是，因为像他这种就是会做家电维修的，不仅仅会修家电，他的动手能力很强。 对对对， 啊，家里面的 水管啊， 就是很多犄角旮旯的事应该都能办得到。 是，这是属于叫咱们经济实用男是吧？现在说 相当的经济实用男。 对，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几位女士啊。 好，下面这位女士呢是北京海淀人，1982年生人，未婚，本科学历，身高1.67米，体重48公斤，有车有房，兴趣爱好广泛，没有不良嗜好。对对方的要求啊，她只考虑北京人啊，就得是这种真的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如果是其他地方的，或者是北京户籍但是祖籍是其他地方的啊，都不考虑。年龄希望在1978到1986年之间，身高在1.8米到1.85米之间啊，明确说了1.8米以下的就不要打扰了。学历呢要求在大专级以上，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没有不良嗜好，车房不限。未婚或者离异呢都可以，但是如果是离异的话呢，希望没有小孩，而且呢仅限离异一次。联系方式是本人的微信号 RSELINA82 RSELINA82。 这个属于对于对方的要求比较精准的那种啊。 对， 身高1.8米的以下的都不行，1.7米就有点5呢， 那不行， 那穿上鞋他怎么也袜子厚点怎么也能撑到1.8米了吧， 稍微蹦一蹦万一又蹲下去了呢， 头发长点呢， 哦，吹高点哈倒也行， 行吧，其实这个就是180左右就应该差不太多， 差不多，对对对，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从目测来讲看不太出来， 视觉效果上1.79米和1.8米其实没什么区别， 行吧，您自己斟酌啊，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人本身最重要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时段的最后一条信息啊，这是一位36岁的女士，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儿读书不在身边，她是山东人，在北京工作生活了很多年，身心健康，品行端正，身材匀称，中等学历，简单随和，待人真诚，会生活重感情，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出生在75年到79年之间的，有稳定工作及独立住房，身高在1.65米以上，同样身心健康，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家庭关系简单，真心成家会过日子的有缘男士，经济优先，其他随缘，微信号码呢是18310811808，18310811808。 好，我们第一时段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板块的内容到这儿呢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为大家牵线搭桥， 一会儿见。 音乐星夜间，流星的浮现，突然降临了嗜血清澈的脸，后知后觉的放下成见，它渐渐的变为一浮现，阳光般的灿烂寄托，回望操场上梦幻定格，演起尘埃都像纪念册，曾经的孤单都已值得，看那刻骨清晨的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身旁，每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亲爱的，想求你件事儿。 什么事儿？ 陪我演场戏呗。 演什么？ 演我老婆。 嗯，演多久？ 一辈子。 老头子，我想求你一件事儿啊。 什么事儿啊？ 下辈子和我一起演续集好吗？ 停，好，过了，下一个镜头。 戏里戏外，您都是主角。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征婚交友牵红绳。好，我们还是先来看几位女士。 下面这位女士啊，这个信息写得非常的有个性化，我们读完这一段文字，相信大家眼前都会有一个形象啊，跃然眼前。北京本地海淀女孩，1986年11月生人，身高1.6米，体重55公斤，有极短暂的一段婚史，没有小孩，本科学历，在创业公司工作，是电商行业的，父母呢都是工薪阶层，现在已经退休，在海淀区有独立住房，有车。本人性格开朗乐观，懂生活，会做饭，爱旅行，爱音乐，会唱歌，括弧有个吉他不会弹。 几个意思呀？找个会弹吉他的来帮我弹，哦，你弹我唱。 哎，那倒是真的，这画面挺温馨的哈。 是啊， 嗯，对，允许这样，音乐不见得非得说一定要掌握一门乐器才可以爱，爱这是没有界限的啊。 我值得拥有。 对对对， 虽然我不会弹。 爱骑行，有少女心，也有上进心，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那您说的干嘛呢？ 后面是自个儿夸自个儿啊。 重要的是善良、真诚、直率、孝顺。 嗯，这还是罕见的几位这么直白的夸自己的，是吧？ 善良真诚 一般都是妈夸自个儿啊。 对，人说了嘛，直率嘛，那好就是好嘛。嗯，再来看看他对对方的要求，希望你最好是本地人，年龄呢大我5岁之内都可以接受，或者不相上下也行，不能太小。我可以接受离异没有小孩，身高呢在1.75米左右或以上，当然越高越好，别超过姚明就行。这个 他1.6米的身高，拿姚明比，你就有点这不太不贴切了哈。嗯， 这个担忧有点多余，没有必要。我们生活中也不太容易能找到那么高个的人。 165在175之间就比较合适了哈。 那可能 再高看着就有点不舒服了。当然，我们讲的是从视觉上来讲。 视觉上哈，嗯，我觉得1.8米还可以，我 就过得去吧。 我跟谁都百搭，我觉得。希望你为人风趣，情商高，有学问，素质高，有上进心，成熟，没有不良嗜好，家庭教育好，父母正派，不小家子气。希望你不是妈宝男，对任何事情呢都能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懂得照顾人，对爱人有一颗包容的心，懂得退让，但是不是没原则哦，要有良好的三观。希望你也会做饭， 懂生活哦，就俩人想一起分享这方面的乐趣哈、嗯、因为他是懂生活会做饭的， 对，最好是会弹吉他但是没有琴 那是最合适的，那是真正的互补。我们说啊，希望你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最重要的呢也是人品要好，要正直善良真诚孝顺，希望你有稳定的工作，尚可的收入，就这样吧，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有缘人。这位女士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ZYW123ABC123 ZYW123ABC123。 今天值得点赞的征婚信息还是有几条的哈。 嗯嗯，在我们的这个鼓动下，大家越来越个性化， 打破了以往的模式啊，标准化的那种模式。 是， 嗯，本来征婚这件事情就是很个性化的嘛，很个人的嘛。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这应该是家长帮着争的，听这意思就像啊、嗯、 对， 老北京人，传统家庭，家里的独生女，未婚，73年出生，身高1米62，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本人有独立住房，既有小家碧玉的温婉，又有大家闺秀的贤惠。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北京人，年龄45到50之间，学历大专以上，身心健康，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独立住房，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未婚或者是条件好的，离异没有小孩的都可以接受。联系电话是13426497398，13426497398。 再来看下面这则信息啊，这是替闺蜜征婚。北京女孩，未婚，今年29岁，身高1米69，体重58公斤，研究生学历，事业单位在编。她是家里的独生女，父亲呢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公务员。在性格方面呢，自己的这个闺蜜啊是个很踏实的姑娘。对对方的要求，未婚，身高呢至少要比她高啊，她净身高1米69，所以呢就对方得1米7以上。 嗯，你这百搭的是可以的啊，180吧。 嗯。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父母有基本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不要求对方一定是北京人，哪儿的人都行，房子也不要求，因为他觉得人好才是最重要的。房子呢，将来可以考虑公租房。说我闺蜜啊是个好姑娘，长得白净，但是呢她从来不化妆，也不带任何装饰品。她认为买化妆品的钱，将来用在过日子和子女生活上更有意义。 哇，这个好高瞻远瞩啊，想得这么远。 还没结婚呢，先想着将来这个子女生活问题了啊。嗯，他是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买化妆品的都是不会过日子的是吗？ 其实真不能这么理解。 对呀、 啊，对，这是不同的生活理念啊。 嗯，这个保养其实也挺重要的，但是就是钱得花在刀刃上，咱不能说乱花钱， 没有 得会花钱， 没有必要一味的去追求什么名牌啊，说就贵就一定好，不一定。但是呢，咱们该有的皮肤的健康，这个还是应该去做一些投入的。 对、 啊、 所以说两个人在一起吧，我觉得价值观也挺重要的。 是， 就是你对于挣钱以及花钱的这个目标感、认同感得相一致，要不然老是为钱的事儿俩人掐架，这日子真的没法过。 对 啊，就比如说买化妆品这事儿吧，钱挣来它就是为了花的，但是得会花，不能乱花。 而且你就说现在像这是一位女士，她自己主动说这个不化妆，也不买任何的这些化妆品。化妆品我觉得可以斟酌考虑，但是女士来讲，护肤品该买的还是得有一些。那如果真是说一位女士什么都不买，最后发现谈一对象，男朋友买一堆护肤品， 嗯， 那这日子更过不下去。我跟你说， 因为有一些男士，他其实对于生活的这个品质有一定要求， 是， 他也希望对方能够对自己生活品质有一定要求，就未必说你不化妆不买保养品，他就会喜欢。所以这就是价值观， 没错， 彼此和这个生活质量的一种认同嘛。 对，嗯、没事，你不买我给你买啊。 行，我先谢了， 我把这句话接上了啊。他说，所以那些没玩够或者想找或者喜欢浓妆艳抹型的，就别加我这位闺蜜了，人家不是这类人。嗯、这个很对，我觉得 对，就是他要找他能够跟他一起过日子这一类人。 对， 然后人家买化妆品那一类就去找那个可以接受 愿意 并且认同的这种啊。 对对对， 这是这个没有好坏之分啊。 是，如果你也是个能踏实过日子的人，并且期待一份细水长流的感情，欢迎和他取得联系。他的 QQ 号呢是94315110，94315110。 好吧，嗯，我能在这插一句吗？ 啊，什么？ 其实我也不化妆， 哦、 你能给我换点别的吗？ 换成包。 包治百病。 包治百病是吧？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这是为自己征婚的一位女士。 嗯， 今年34岁，北京人，在丰台区工作。本人未婚，身高1.6米，本科学历，在事业单位工作，性格开朗、认真、踏实。对于对方的要求是年龄33到43岁之间，身高在1.7米以上，有住房，人品正直，踏实努力，人际关系简单。如果合适的话呢，在1年之内有结婚打算的。他的 QQ 和微信呢是同号啊，403-435-228，微信 QQ 同号403-435-228。 再来看几位男士的信息。下面这位男士呢是北京大兴人，身高1.72米，体重74公斤，80年生人，大专学历，是国企的职工，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一个男孩。他说生活的经历啊，把我锻炼得比较独立，生活中遇到的大部分事情我都会积极的去面对去完成，性格很随和，能和大多数人成为朋友，热爱生活。两个人在一起呢，可以互相了解帮助，踏踏实实过日子，牵手在公园散步或者出去旅游。北京人或者定居北京的女士，只要是真心想成家的，心态良好，性格稳定，能够积极的共同面对生活，80后的女士都可以考虑。她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z89171656568， z89171656568。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北京人，今年38岁，未婚，朝阳区人。他是一名邮递员，现在都是快递小哥了， 也有咱们传统的这个邮政 EMS 这类速递都仍然是归这个中国邮政来管的， 但是就是没有过去那种骑一个自行车，绿色的自行车走街串巷的、 对对对， 那种邮递， 可能不是那种了、现在都是一个什么大包裹什么的，像平信什么的，咱们各个楼仍然都有那个邮箱啊，每天也仍然是有咱们的邮递员同志来上门投递信件的， 但是少吗？ 少了，的确是少 了，不像过去那个频率那么多了。邮递员叔叔那身绿衣服、绿背包和绿色的自行车， 对， 快成了我们儿时的一个记忆， 城市的一道风景线。而且他们还有那个，就是以前都是平房嘛，胡同院子比较深，经常会住着很多的这些孤寡老人，他们的报纸啊或者什么来了以后，这些邮递员的大姐也好啊，或者是这些这个叔叔什么的也好， 哥哥啊， 对，我们小时候都能见到他们很认真的经过那儿的时候，就会特别大声的吆喝一嗓子，就是什么什么奶奶拿报了，或者您的什么信到了，然后静静的耐心的等着，有的老人行动缓慢呀，慢慢的从院子的深处走出来，说上一声谢谢，每天就见这么一面，但是那个场面其实特别的温馨感人。 嗯，有很多情节在里面。 是的。 好吧，此时非彼时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哎呦，你说他电话了吗？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位邮递员啊，他是朝阳区人，有责任心，身高是1.7米，平时呢喜欢旅游，有爱心。对于对方呢是这样要求的，首先是没有不良嗜好，不爱慕虚荣，真心过日子，踏实稳定的那种，户籍不限，年龄相仿就可以了。电话是1520-115-7662，1520-115-7662。 下面这位男士啊，1980年生人，单身，身高1.7米，个性内向，爱好旅游和跑步。他说我不是北京户籍，没有不良爱好，目前呢在事业单位工作，不过工作地址呢他说是在老家邵阳。 嗯， 这个我们也在猜，是您在北京出差听到我们节目了，还是在邵阳听到我们节目在北京的征婚平台上， 这个可能性不大吧。 是啊， 这个远隔千山万水的啊，有可能就是户籍在那儿，然后目前在北京工作。 对对对，或者是短暂的外派呀、什么的也有哈。想寻觅一位年龄在26到38岁之间的未婚女士，身高1.58米，要求呢贤惠，性格合得来就行。联系方式呢是短信联系啊，15807392458，15807392458。 嗯，如果您这个只是短暂的外派，比如说到北京工作一段时间，或者进修或者什么之类的哈、那您这顶个北京姑娘回去，当然人得乐意是吧？ 对对对， 邵阳是湖南的， 湖南的是、 行吧，那地方也不错， 这环境是挺好。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88年出生的，老北京人，老宣武的，目前在国企工作， 是在职本科的学历，身高1米6，体重90斤。女儿相貌端庄，五官清秀，气质好，是踏实稳定居家过日子型的。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男，能够孝敬父母，善解人意，懂事大方，五官端正，身高在1米75到1米80之间，身体健康，身材匀称，年龄是87到90年左右的，工作稳定，有婚房，没有房贷，家庭和睦，学历相当，没有不良嗜好。联系电话呢是母亲的电话，电话是13691513130，13691513130。 下面呢，这也是家长替女�儿发布的征婚信息。女儿1984年生人，身高1米62，身材匀称，未婚，本科学历，从事的是教育行业，相貌好，性格呢内外兼修，喜爱读书旅游。对对方的要求最好是北京的，外地男孩呢优秀的也可以考虑，未婚或者离异无子女都可以，身高呢在1米72以上，年龄在35到40岁之间，有同等或以上的学历，就是本科以上了，性格好，阳光一些，孝敬父母，有独立住房，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身体健康，懂生活，有品味。有意者呢可以先和家长取得联系，电话是17710621520，17710621520。 接下来是替朋友征婚。女，82年出生，家住北京，身高1米63，体重51公斤，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孩，有房有车，没有不良嗜好，性格开朗大方。对对方的要求是心地善良，家庭和睦，年龄1976年到1979年之间，身高是1米75及以上，学历大专以上，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品行端正，没有不良嗜好，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子女的都可以，希望是北京男士。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微信号是 milk 牛奶是吧？ 对，牛奶 milk 下划线 dance dance 牛奶都跳起来了是吧？ 牛奶舞 好吧，我知道海草舞哈，就出了个牛奶舞是吗？ 牛奶舞，你这一说，尤其你跟海草一比较啊，人家那是像一颗海草，海草那是能飘起来的， 风飘摇。 对呀、啊，你这边呢像一桶牛奶，牛奶，这形象不太合适吧？ 空桶还行哈， 空桶还行。嗯，咱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今年37岁，身高1米58，是家里的独生女，未婚，大专学历，从事的是财务工作，通情达理，为人热情、随和、文静，孝顺父母，有点内向，不过性格呀很温和。家住在朝阳，父母呢都有退休金，家里没有负担。对对方的要求身高在1米7左右，脾气好，有修养，家庭和睦，有责任心，有包容心，有良好的习惯，能够相互尊重体贴，年龄呢在37岁到45岁之间都可以，有稳定工作。这位朋友的微信号呢是15810578931，15810578931。 下面是一位女士，今年40岁，老北京人，家住西城，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相貌端庄比较好，身高是1米6，体重110斤，目前在一家餐饮公司工作。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男士优先，外地男士也可以考虑，离异没有小孩优先，年龄38到48岁之间，有责任心，有担当，有事业心，人品正直，性情温和开朗，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微店号码是13552458745，电话微信同号13552458745。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北京房山区人，1968年生人，身高1米55，体重52公斤，婚姻状况呢是离异，身边呢有一个男孩，现在已经工作了，本人在政府工作，今年退休，没有不良嗜好，喜欢简单的生活，想寻觅一位身心健康、踏实稳重、年龄相仿、真心想成家的男士，牵手走过后半生。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683560895，13683560895。 男，78年9月出生，未婚，北京人，家住东城，身高1米65，体重110斤，本科学历，工作稳定。平时不抽烟不饮酒，生活简朴，性格内外兼有，为人真诚，长得呢还比较年轻。他在北二环有自己独立的住房，没有贷款， 父母都是国企退休职工，身体健康无负担。对对方的要求，未婚身体健康能够踏实过日子型的，婚后想要小孩的，年龄小8岁以内为佳，户籍不限。电话是13522795906，13522795906。 下面这位男士今年43岁，身高1.7米，体重150斤，北京户籍，有一段短暂的婚史，但是没有小孩。这位男士呢是位警察，家里有房，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说由于平时工作忙，圈子窄，错过了最佳的择偶年龄。本人呀，爱好游泳、健身、听音乐、有声小说。对对方的要求，身高在1.6米左右，年龄呢在35岁左右，皮肤比较白净。他的联系方式是微信号19401599，19401599。 下面是邻居替一位男士发布的信息。这位男士今年51岁，北京人，身高1.78米，体重70公斤，有独立住房，年收入在10万左右，婚姻状况是丧偶，女儿在银行工作。对于对方的要求，身高1.65米左右，体重中等，年龄45到50岁左右，有正式工作和经济收入，人好，性格温和。手机电话是18510587310，这应该是这位邻居的电话啊。 哦， 他说有意者请和我联系吗？ 对对对。 电话是18510587310。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北京东城区人，今年53岁，身高1.69米，体重62公斤。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一个女儿，不过呢不在自己身边，已经退休了，现在有医保，身体也很健康，家里有独立住房，性情随和，善解人意，待人真诚，漂亮，气质佳，喜欢旅游，听音乐。对对方的要求，年龄呢在53岁到63岁之间，北京人。